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27页，还有讲义18的第一页。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损减值的众生，啊，那么损减值的众生呢，我们在解释它为什么没有道理，啊，讲到是非理这一课。那么是非理里头呢，分成三科，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科破斥，破斥它的道理。破斥里头呢，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标过，啊，我们讲过了；第二科欲成，也讲了。那么第三科是举类，那么现在正在讲举类，举类里头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叠比说，我们现在正讲到这个叠比说。那么这个叠比说呢，我们用毗荀机的解释呢，啊，它刚好解释到三无性的道理。那么解释三无性呢，那我们就先解释三自性。所以上一次讲课呢，后面就讲到是这个三自性的道理，就是讲义18，好，三自性的道理。那么上次讲解三自性呢，三自性就是遍计所知相、跟依他起相，还有缘成实相。那么上一次在讲解这个遍计所知相，云何诸法遍计所知相啊？什么是遍计所知相呢？为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那么上一次讲解的时候呢，把这个名假安立解释完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解这个自性差别。什么是自性差别呢？每一法的体性呢，我们称为自体。那么这个法体所显示的相状呢，我们称为自相。那么这个法的性质呢，我们称它自性。好，可以这样安立。那么还可以从法的作用呢来安立它的作用，好，安立其用。那么在《法华经方便品》里头说呢，好，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好，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啊，他从九个方面来说。所以如果只是一法，啊，在这个法上面呢，我们从不同的意义，啊，不同的方面呢，我们可以安立不同的假名来做说明，啊，所以呢，在这一法上面呢，在体现上面我们安立它为自体，啊，在这个它的相状呢，就安立成自相，它的性质呢，安立成自性。但是呢，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名词呢？不一定啊。不同的经论里头，对于性、相、体、用等，啊，它又有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解释。所以呢，自性可能在这里，这部经论是这样解释啊，但另外一部经论呢，就做不同的解释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姑且照我们前面的解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性、相、体、用，啊，都不能离开法而独立，啊，都是在法上面假安立的。那么这里呢的自性呢，我们也可以解说成法的自体。那譬如说至道，至道这两个字，这两个这个名字呢，就全表现在正在为各位上课的这个五蕴生命体。那么讲杯子啊，杯子呢就是这个呢我手里头拿的这个盛了水啊可以用来喝水的物体啊，就叫杯子。这个至道是个名字， 这个杯子也是个名字，都是假名安立的。那么呢，它是用来什么呢？全表法的自性，来全表法的这个体字体。那么这个叫自性。那什么是差别呢？差别就是法的不同，法与法的不同。譬如假法和乙法是不同类的，那么就有差别了。譬如讲我们刚刚讲的至道，至道这一法表现全表的是一个有情。那么杯子，杯子这个名字呢，全表的这一法呢是无情物。那么呢，有情跟无情就是有不同种类的差别了。所以至道跟杯子不一样，他们就有差别的。那么又或在同一法上面依照不同的意义来全表来说明也会有差别。比如我们前面说无明一法第一个从没有智慧而不能够了知四谛三宝因缘果报，从这个观点说它是无明，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意义呢，从心的昏暗不能够知照事理，我们叫它无知。那么第三个呢，从烦恼的特性说无明叫愚痴。那第四个从心的状态称无明为暗。所以这个无明的一法呢就有四种差别了。那么这些差别呢也都是名假安立的。所以自性跟差别都是什么，都是假名而已。那我们以前在讲一二解释这个名句文身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名权自性，句权差别。而这个名句文呢都是假立的。那么依照这个名字的辗转相应呢，就能全表和名字相应的意象。就是一个一个字连续下来表现出一个一个的名。那这些名再这样子一个一个连接下来呢，就能够表示出各种不同的意象来。譬如说我现在说智，你说智，智代表什么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说智道，那由这两个字的安立呢，那认识我的人听到智道这两个字，他的心中就升起我的意象，说是在讲法师。那是不认识我的人听到智道，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那么智道的这个名呢，就全表了什么？我这个五蕴生命体的自性。好，所以说名权自性。那么继续说如果说智道是出家人这个就全表了差别了。什么差别呢？这个智道是出家人不是在家人。好，所以一个字一个字辗转的相续呢，便能够全表出跟名句相应的意象。不同的意思就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是自性跟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这个乃至呢，就是表示从这个名假安立到这个未令随起言说中间呢，还有一些话呢被省略了，没有说。那现在呢，我说明把它补充上来。第一个在名假安立我们安立了这个假名全表法的自性跟全表法的差别以后呢，意识便能够原取这个假名为所缘境。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叫做原名。原这个名呢就能够升起种种的分别。那第二个步骤呢，怎么升起分别呢？就是这个意识在假名上面呢，它做嫉妒分别。做这个嫉妒分别的时候呢，它就取着跟这个名字相应的意象。就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至道。那你认识我的人呢，你心中就从这个名字呢取着了我的意象。那这个呢叫做取相。这个叫取相。这是第二步。 第一步圆明，第二步取相。那么第三个呢，由于取相了以后呢，我们的虚妄分别心是杂染的，所以就便升起了坚定的执着，有了妄执了。什么样的执着呢？执着鄙视就是此名，所以呢，你们以前不认识我的时候不知道我叫智道，那你们认识我以后，你看到我，你说哎，智道法师，很自然的你就叫智道法师，你认为我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执着鄙视就是此名，或者是呢，此名就是鄙视，所以你一听到智道，你马上就想到说哎，智道法师，因为你认识我。那不认识我的人他听到知道，他可能就不去做我这个意象。那可能还有人别的人叫知道，那他认识那个知道，那他听到那个知道他就嫌弃那个意象。所以呢就在这个名字上面呢取着这个事情的字体。那第三种呢妄执呢，就是在比比事中有名的自性。就是在不同的事上面呢，就是说，这个事是那个名，这个事是那个名，他们都有这些名字在这个事上面。我们前面破这个四相违里头就有讲到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不知道，不管你是名，不管你是事，都只是心的显现。他不知道，他反而知道他有自性，所以呢升起了执着。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自己起了执着以后呢，还要去什么呢，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别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寻视心所呢来发动语业，要讲话给别人听，这个叫起语，升起语言，起语。这是第四步。那么第五步呢，在这些语言中说些什么呢，就是呢自己在见闻觉之中所得到的这些知识，得到这些事情呢说给别人听。那这个就是什么，乃至未令随起言说，第五步就是起了言说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那这个名为先故想的想，是思想的意思。它不只是讲想心所，它也包含了思心所、慧心所等等众多的心心所法。那么这个思想，名为先故想的这个思想，就包含了我们前面从第一步圆明，第二步取相，第三步执着，第四步起语，第五步言说，包括了这五个步骤在内。那么在内心的言说呢，就是思想，对吧？思想就是在内心里头想嘛，想话嘛。那么这个思想表达于外，像表达于外给别人知道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言说，就形成了言说。那么这个呢，就是诸法遍计所之相。这个就是解深密经解释的诸法遍计所之相。云何诸法依他起相？提问：什么是诸法的依他起自相呢？为一切法原生自性，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原形，乃至召集存大苦运。这个解释依他起相。为一切法原生自性，一切法呢在这里呢就只是包含了六根六境及六识十八界的一切有为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原生自性，指的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有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呢不是因缘所生，所以呢不包括在这边的一切法之内。这个佛法中的名相啊，你要随着这个意来解释。你不要一听说一切法原生自性，你说哎，一切法包含有为法无为法，对吧？那一切法原生自性那就错了，原生自性只是有为法，一切法应该有为法跟无为法，那无为法不是原生自性，所以经论上这句话错掉了。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呢，就是什么 就是执着了。所以看经不能这样看。你当你看到说一切法原生自性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这一切法讲的是一切有为法。又有为法呢可以分成杂染法跟清净法两种。那么杂染的因缘呢生起杂染法，清净的因缘呢就生清净法。那么呢这个文上面呢下面的文就是说为无明缘行乃至着急存大苦运。好，所以知道这里定义的诸法依他起相是属于杂染分的依他起相。好，不包含清净分的。原生自性，好，我们解释这个原生自性。先解释缘。这个缘呢有四种。第一种呢是因缘。什么是因缘呢？因缘的这个因呢是能够亲生自果的意思。它亲自能够升起这个果法叫做因。而这个因呢是四种缘里头的一种缘，所以称为因缘。这是解释它的名字。那么我们一般说因缘的话呢，就是指阿赖耶识中的种子。那这个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就是它有一种呢能够升起法的功能性。当这个种子的众缘具足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升起现行法。那么升起现行法的时候呢，种子是现行法的因缘。那么现行法呢就是所生果。这是一种呢因果同时的因缘。比如说呢眼识的种子在众缘具足的时候呢升起了眼识。那么这个眼识的种子呢是眼识的因缘。那么这个眼识呢就是所生果。那么这是一种因缘。那么另外一种因缘呢，就是当种子升起现行的法的时候呢，诸法现行的时候呢，这个现行法呢又熏习阿赖耶识升起了自类的种子。那么现行法是所熏的自类种子的因缘。那么这个所熏的种子呢是所熏果。这个也是一种因果同时的因缘。那譬如呢眼识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又熏习阿赖耶识升起新的眼识种子。那么眼识呢是新熏的眼识种子的因缘，而新熏的眼识种子呢是所熏果。那么这个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看这个以前我们在讲一的这个图四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两种因缘。第一种因缘呢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这个是这个种子呢众缘具足了众缘具足了以后呢它就升起了现行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因缘，种子为现行法的因缘。那这个种子呢就是能生的因，那这个现行法呢就是所生的果。那么第二种因缘呢，就是这个现行法在现行的时候呢，它又熏习阿赖耶识里头呢产生了新的种子，新熏成的种子。那么呢这个现行法呢就是这个新熏种子的因缘。那么现行法呢就是能熏的因，而这个呢新的熏的种子呢就是所熏的果，所以由这个因果呢又成了一种因缘。这个就是呢两种因缘。这边就讲起了两种因缘。那么第三种因缘呢，就是指阿赖耶识中呢这个种子呢在没有具足众缘之前，种子出生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它就相似的相续的不断的什么延续下去。它不会，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不会突然就不见了，不会它就突然不见了，它就继续的在阿赖耶识中延续下去，而且呢它不会失去它能生果的功能。 啊，这个我们称为横水转，啊，横水转。那么种子的延续呢，靠的是种子前后刹挪相似相续的自类相生，啊，就是说呢，前一刹挪种子，啊，升起后一刹挪的自类种子。那么前一刹挪种子是后一刹挪自类种子的因缘，而前一刹挪及后一刹挪中间呢是没有间隔的，啊，譬如说前一刹挪演示种子，啊，它灭的时候呢就能够升起后一刹挪的演示种子，那么说前一刹挪演示种子是后一刹挪演示种子的因缘，那么这个是意识因果，啊，因为是什么两刹挪，啊，这是意识因果的因缘，那么就因为这样子呢，刹挪刹挪的相续呢，种子就能够横水转而不失掉它生果的功能。好，我们以前在这个讲义二，讲义二的时候呢，它那个图上面有，这边讲的是同时因果，就是刚刚左边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从种子生到现行，现行又熏成新的种子，啊，这个是一个因缘，就是另外一个因缘，啊，这就两个因缘了。那么这个意识因缘呢，就是讲的这个意识因果，啊，在前一刹挪的时候呢，它是种子，那到第二刹挪的时候呢，这前一刹挪的种子什么灭掉了，然后因为它的灭掉呢，它升起了下一刹挪的种子，所以前一刹挪的种子是因，后一刹挪的种子是果。那么又往下生一刹挪呢，那么这个种子呢又变成因，它又升起下一刹挪的果，就这样子呢，因果因果这样相续下去呢，它如果没有众缘具足的话，它就一直在阿赖耶识中里头怎么相续下去，所以就横水转，它不会失掉，它不会不见了，它也不会失去它的功能，这种意识因果呢，这也是一种因缘，这也是一种因缘，所以一共有三种因缘，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呢，都是以第一种因缘为主，就是种子生现行，啊，称它为因缘。那么第二种缘呢，是等无间缘，好，是等无间缘。这个是属于心法跟心所法相续而生所安立的缘。这个等无间缘呢，有开闭的意思。好，开就是这个分开的开，好，闭是躲避的闭，开闭的意思。开是开导，好，闭是避让。好，那么前一念现行的心事，好，它灭掉了，好，灭掉了就是它避开了。然后呢，让出了现行位，他让出这个现行位以后呢，就能够开导引申后一念同类的心事现行。那么一刹挪中呢，同类的心事呢只有一个，在一刹挪中呢只有一个，比如说只有一个演示，前一刹挪心事呢如果不泄灭了，后一刹挪同类的心事就不能够升起，所以叫它等无间缘。譬如说前一念演示，啊，跟演示相应的心所法灭了以后呢，能够开导引申后一念演示跟演示相应的心所法，那么这前一念演示跟这个心所法呢，就称为后一念演示跟心所法的等无间缘。因为前一念演示不灭的话，那么后一刹挪的演示就不能升起，所以一定要它灭了以后，后一刹挪的演示才能升起，所以称它为等无间缘。那么这个就好像说的这个河流上面，这个河流上面有个独木桥，有个独木桥，一次呢只能走个一个人通过，那如果说前面有人在桥上的话呢，那么后面的人就不能过桥了，所以一定要前面的人离开了桥，让出了位置，后面的人才能够上桥过河，那等无间缘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前一念的心法泄灭了，后一念的心法才能现行。 那么这个是等无间缘。那么这个等无间缘的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等就是等同啊，相等等同的意思。那么这个等呢，分成体其等跟用其等两种意思。啊，体就是身体的体，其就是这个平齐的齐啊，就齐国的齐啊。等就是这个等无间缘的等。这个体其等是说呢，前一念的心王跟心所啊，跟后一念的心王与心所呢，在各自升起的一刹那中呢，它的各自的自体呢都只有一个，没有一法能够同时有两个自体升起，称为体其等。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前一念眼识跟它的相应心所一刹那现行了，这个时候呢只会有一个眼识，不会有两个眼识升起，只会有一个眼识的自体，一个眼识升起。那么同时跟眼识相应的作意触受想思这些心所呢也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跟眼识相应的作意心所，不会这时候升起两个跟眼识相应的作意心所。所以呢心所的自体呢也是只有一个。那么同样的，当前一念眼识跟它的相应心所泄灭的时候呢，后一念的眼识跟它相应的心所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王呢跟心所也都是只有一个自体。不会说呢这时候呢有两个自体呢同时升起了，不会。所以不管在哪一刹那，它永远都是什么，同样的心王只有一个，同样的心所只有一个。这个叫做体其等。这个法体是其等的，永远都是只有一个。那第二个用其等，这个用是作用的用。什么叫用其等呢？就是说前一念的心王与心所能够一一的引申后一念的心王与心所，使它升起。举个例子说呢，就是前一念的眼识能够引申后一念的眼识升起。那么前一念眼识相应的作意触受想思，这些心所呢就引申后一念眼识的作意处受想思心所升起啊，眼识的作意心所前一念的引申后一念眼识的作意心所，眼识的相应的受心所引申后面眼识相应的受心所啊，所以这个叫做用其等啊。眼识心王不能引申什么后一念的心所法啊，它只能引申后一念的心王。那么同样的，前一念的心所不能引申后一念的什么心王，它只能引申后一念自己同类的心所法，这个叫做用其等。所以呢等有两个意思，就是体其等跟用其等这两个意思。那么下面解释呢无间什么叫做无间呢？无间呢就是中间没有间隔的意思这可分成两种。那么第一种无间呢，是刹那刹那相续不间断，中间都没有间断叫做无间之类的事句就是心王跟心所呢前后刹那相续不断视为等无间缘举个例子说呢，譬如说我们说第六识第六意识跟它相应的心所刹那刹那相续的不间断，那么前一念的意识跟它相应的心所呢，就是后一念意识跟它相应心所做等无间缘这是第一种无间不间断的无间。那么第二种无间呢，是说刹那相续之间呢间断了，但是呢间断了以后呢，在间断的中间呢没有另外一个心王或者心所升起来间隔它，这个叫做无间这样讲呢大家难懂，我们举个例子就比较容易知道。譬如说我修无心定成功了第六识修无心定成功了，所以呢我入无心定，那么第六识在入无心定的时候呢，一刹那当中呢第六识入了无心定了，那下一刹那什么无心定嘛，就没有心了嘛， 是不是心就不升起了？好，那么在这个定当中呢，心都不升起。好，那等到我要出无心定了，一刹那，第六识又升起来了。好，中间有间断的。好，可是呢，这个在入定、入无心定的前一刹那的最后一刹那的这个什么第六识，是后来从无心定出来的这一刹那的第六识的等无间缘。啊，这个也叫无间，因为中间什么没有别的心在升起，也没有再有第六识升起了。好，这个叫等无间缘。好，这个也叫无间。这个大圣唯识宗呢，主张呢八识呢各有它的字体。好，眼耳鼻舌身意啊，摩罗阿赖耶的八识呢都有自己的字体。所以呢每一识的字体呢前一刹那为后一刹那识的什么等无间缘。而不同识之间呢不能作为等无间缘的关系。啊，举个例子呢，就是眼识与眼识做等无间缘，耳识与耳识做等无间缘，摩罗识与摩罗识做等无间缘。不会说前一刹那的眼识为后一刹那的耳识做等无间缘，这个不是等无间缘，因为他们没有互相引申的关系。所以眼识与眼识做等无间缘，所以八识各有自体，为八识自己的什么各自的等无间缘，好，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呢第二种缘。那么第三种缘呢是所缘缘。什么是所缘缘呢？所缘缘的第一个缘啊，就是所缘的那个缘是呢作为攀缘或者是缘律的解释。这个所缘呢就是指这个心事啊，就是心事呢就包括，当然就包括心王跟心所了。这个心事呢它能缘的见分，它要去缘律一个处所或一个境界。这个能缘的见分所缘力的这个处所或境界呢称为所缘境。那么这个所缘境呢它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呢？这个所缘境呢它能够令这个能缘的见分依托这个所缘境它才能升起。那这个功用呢就叫做所缘缘。就是这个所缘境有引申能源的见分升起的功能，是能源见分升起的缘，所以它叫做所缘缘。那所缘缘的第二个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依着所缘而能升起能源，所以称为所缘缘。那这个所缘缘呢又分成亲所缘缘跟疏所缘缘两种。亲所缘缘，什么是亲所缘缘呢？就是和能源的见分呢不相离，它跟这个能源的见分中间没有距离，这个能源的见分跟所缘的境呢是同时升起的。那么呢这个亲所缘缘呢它亲自作为见分的什么内所缘律，作为见分的依托而升起这个见分，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没有间隔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跟见分同一个心事的相分。所以每一个能源的见分必然有一个亲所缘缘的相分，由于这个相分能够引申那个见分升起，所以一个眼识升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什么眼识的见分，有一个眼识的相分。好，那眼识相应的作意心所升起的时候呢，这个作意心所呢一定有一个什么作意心所的见分，有一个作意心所的相分。那也眼识一升起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心所跟它一起升起来呢，每一个心所自己都有一个见分，有一个相分。好，这个叫做亲所缘缘。那第二个呢叫做疏所缘缘。什么叫疏所缘缘呢？我们刚刚讲亲所缘缘是跟见分不相离，那疏所缘缘就是跟什么跟见分相离了嘛。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疏所缘缘呢它也是作为所缘，但是它是作为本质分。啊，它作为一个本质呢能够引申亲所缘缘的相分。 那么呢，这个书所缘缘呢，就是其他众生的事所变的，或者是自己的其余事所变的，而作为本质分，称为书所缘缘。那么唯识二十论中呢，将其他众生的事呢所变当作真上缘。这个书呢，就是它跟见分中间呢隔了相分啊，隔了这个亲所缘缘相分的缘故，所以叫它书。好，那么呢，没有间隔的就是亲所缘缘，那么就是亲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呢，可能你不太明白，一个是叫做其他众生的事所变，或者自己其余事所变啊。如果你们拿上次的图，好，看到这个图，这是我们讲义的图的图19-2。先看之一呢，我们刚刚讲，这个寻香人的阿赖耶识呢，变现了寻香人的这个影像，啊，静坐人的阿赖耶识呢，变作了静坐人的影像，好，那第二步呢，就是这个寻香人的阿赖耶识呢，依照什么静坐人的阿赖耶识所变的这个影像呢，做真上缘，啊，而变现出什么这个寻香人阿赖耶识所变的呢，变出这个静坐人的另外一个影像，好，那么呢？这个影像，第一个影像呢，是什么？是静坐人自己阿赖耶识变的，对吧？那这个影像，第二个影像呢，静坐人的影像呢，是这个寻香人的阿赖耶识变的。那么他是借助什么呢？借助静坐人自己阿赖耶识变的这个影像，而变出了什么？第二个静坐的影像。所以呢，这个真上缘呢，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书所缘缘。因为什么？寻香人的阿赖耶识变出这个静坐人的影像以后呢，他的阿赖耶识是可以圆这个影像的，所以这个影像是什么？是这个寻香人的阿赖耶识的什么亲所缘缘。那他要变现这个亲所缘缘呢，需要靠静坐人阿赖耶识所变的这个什么影像，才能升起这个第二个影像。所以呢，这个真上缘就是书所缘缘，啊，但是在唯识二十论中呢，他改它叫做真上缘，啊，这个就是什么？利用其他众生的事所变为书所缘缘，而升起自己事所变的什么亲所缘缘，啊，这清楚吗？好，不对，应该是那个。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己别的事所变的。为书所缘缘而升起自是的亲所缘缘，那就是这个第三个了，图19-3了。那这个静坐人的眼识，他现在要升起什么？他的亲所缘缘了。这个时候他缘什么？缘他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这个影像，而变现出来什么？他眼识所缘的影像。所以呢，他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影像呢，为书所缘缘，而升起自己眼识所变的亲所缘缘，作为影像。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识变的，前面的是阿赖耶识变的，后面是眼识变的。所以呢，在自己不同的识变现的时候呢，有书所缘缘跟亲所缘缘，啊，这是第二种，这应该清楚了吧？好，那么当然这个下面。第四个图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意识了啊。那么意识照王阳讲法，意识就依着什么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为书所缘缘，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为书所缘缘，而升起同源意识的亲所缘缘。所以这两个不同，一个是意识，一个是阿赖耶识，这样子。所以书所缘缘呢有这种不同的讲法。这应该清楚嘛，齁。那么这个眼识呢，以色境，那么耳识呢是以声境，鼻识呢就是以香境，舌识呢是以味境， 身事呢以处境啊，以意事以法境啊，就是一切十二处为法，法呢为所缘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所缘缘。第三种缘呢讲解完毕。那么第四种缘呢是增上缘。增上缘的增上是什么意思呢？增上就是有强大殊胜的势力，好，而引申一种作用啊，它有这个是力量跟作用。如果假法有一种强大殊胜的力量，能够对乙法有顺益或者违损的作用啊。什么叫顺益呢？顺益就是假法能够帮助乙法升起，或者是呢帮助乙法增长，叫做顺益。违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法能够障碍乙法，使乙法不升起，或者使乙法损坏，那么就说假法是乙法的增上缘。所以增上缘有顺益跟违损两种。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呢，就是 譬如说我们这个适当的阳光，适当的水分，适当的泥土，是稻麦生长与升起跟成长的什么顺意的增上缘。那么这个冰雹跟狂风呢，是这个稻麦损伤的违损的增上缘。那我们一般现在讲增上缘呢，通常都指这个顺意的增上缘，很少去讲逆增上缘，都是讲这个顺意的增上缘。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这个增上缘的范围就很广泛了。只要是不属于前面的三种缘，不属于因缘的，不属于等无间缘的，不属于所缘缘的，那么都把它包括在增上缘里面。所以增上缘就很广泛。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限制，就是一个现行法的本身呢不能作为自己的增上缘，自己不能作为自己的增上缘。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为法不能作为无为法的增上缘，因为无为法不是原生法，所以有为法不可能作为无为法的增上缘。那么这个四种缘呢就解释完了。我们刚刚讲解呢就是缘生自性，缘生自性的缘讲完了。那么以这四种缘为依止，等到这个众缘具足的时候呢，便能够升起一切的有为法的自体性。而见分式的升起呢必须要四种缘具足才能升起。所以见分式升起之后一定要有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四种缘具足才能升起。而这个相分境的升起呢就只需要因缘跟增上缘具足就可以了。那么由这个缘生自性的缘生意义呢就破除了两种邪见。第一种邪见呢就是叫做不平等因邪见。什么叫不平等因邪见呢？就是建立梵天这些呢大自在天等呢为万有之因。就是由一个单独的因呢能够升起万法。叫做不平等因邪见。因为单独的因它没有因，它是本来就有的，然后它能够为因升起万法。为什么它没有道理呢？就是说如果单一的因能够升起万法的话，那么我们阿赖耶识中的一切种子呢都可以为因，而不必待缘呢就顿生一切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应该是什么一个有情在同一个时间它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全部作用，所以它同时在六道中呢同时受身，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单一因来生万法呢是不可能的，所以破除了不平等因邪见。那么第二个呢是破除了无因的邪见。无因见呢就是执着万法自然而生，不需要众缘。那么这个理由也是一样，要破除的理由也是一样。如果不带因缘一切法就能升起的话，那么阿赖耶识中的一切种子不带任何因缘它就应该能够升起，顿然而生，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因缘法的这个缘生意呢就破除了不平等因邪见跟破除了无因邪见。那么我们继续讲解下面。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那么这一句话呢，有很多的解说，很多种的解说。那基本上来讲呢，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呢，就解释了因与果的关系。这个彼果的升起呢，彼果的存在呢，是因为有了此因。那么由此为因缘呢，而有彼果的升起。那么在这个此故彼的因果当中，说明了一件事，说明了什么呢？一切有为的果法要在相对的关系之下才能存在。什么在叫相对的关系呢？就是在因缘的关系之下它才能存在，有因才有果，所以因果相对的关系之下存在。那么这中间呢，就没有一个什么绝对不变的主体，就没有一个绝对的不变的主体了。那么这个就是缘起法的道理，缘起法就告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真实什么不变的主体存在。那么这个缘起的道理呢，它是法尔如是的，不是佛做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大自在天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做出来的，它法尔如是，一切有为法就是缘起的。那么这个《瑜伽师地论》卷十解说此有故彼有的时候呢，他是说由未断缘于得生意。这个未断缘呢，就是指的呢阿赖耶识中的呢种子未断。于得生意只要种子未断，那么种子所生的现行法呢，就能够在因缘具足之下就能升起。叫做由未断缘于得生意。由于阿赖耶识中的烦恼种子没有断除未能断除，那只要等待因缘具足呢，它就会升起烦恼的现行法。譬如说阿赖耶识中有无明的种子没有断，那只要因缘具足了就有无明法的现行。那么强调呢，这个此有故彼有呢，强调的是种子生现行的缘起义，由种子生现行的缘起义。此生故彼生，那么瑜伽师地论讲呢，就是由无常缘于得生意。什么叫无常缘呢？无常缘意思就是说无为的常法呢，它不能够生法，必须是呢四缘而生现行法，而这个四个缘呢都是无常的。那因为四缘都是无常的，那么由四缘所生的现行法也是无常的，所以呢由无常缘于得生意。那十二缘起的有之呢，十二缘起之呢，前之是无常法，所引申的后之法呢也是无常的。譬如说无明之升起，无明是无常法，那么无明又为增上缘，引申了行之，无明缘行，无明为增上缘，引申了行之，那这个行之呢也是无常法，不会这个行之就变成了常法，不会。那么如此呢辗转呢，十二缘起之呢升起呢，它都是无常法。所以呢在这个此生故彼生的由无常缘于得生意呢，强调的是这现行法为缘而生起他法的缘生意。那么做一个这样的区别。为无明缘行乃至召集存大苦运，这个是说明因果生灭的次第性。这个十二缘起有不同的解说那个《瑜伽师地论》卷九的生流转呢，就是一种解说。那么我这里呢，就依照成唯识论来解说唯识中的十二缘起。其实这个是跟生流转呢是相似的。我们看这个讲义十八的图的二十。这个从右边往左看过来那么第一个呢是无明知。无明呢是说凡夫的心中呢没有什么呢无分别智。所以呢凡夫的心对于真理对于事相呢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但是呢，凡夫自己呢，并不自觉我们有无明的存在。那么这样的心理状态呢，我们就称为迷谙，称为迷谙。那么由于对于理、对于事有了迷惑，所以心中就起了疑，由疑而生起了邪见及各种的烦恼。由邪见烦恼呢，造作有漏的善业跟恶业行。在《瑜伽师地论》卷九呢，从所知事呢说了19种无知，你们可以去参考。所以呢，这个无明知呢，看下来呢，它就包括了什么呢？无明的种子跟无明法的现行。但是这里呢，我们讲的无明知呢，只取什么呢？能发动善业、恶业，能够发动善业、恶业而感生未来的善恶果报的无明。这边的无明知只包括这个无明。能够引发业力，造作业力以后呢，这个业力呢以后能够引发未来的果报，这个无明。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不能发业的无明。什么是不能发业的无明？就是不染污无明。不染污无明，它不能够什么引我们继续去什么在生死中流转。那第二种呢，无明呢，就是什么能够得现法报的无明，这个也不包括在内。因为什么？我们这边讲这个无明是要什么引申未来的果报，现法报只是引申现在的果报，不能引申未来的果报，所以也不包括在内。所以这边的无明有它的限制。那么第二支呢，就是行支。什么是行支呢？这个行就是造作的意思，由无明支所发动而造作了能够感生后世的总果报体的善业跟恶业，就是行。所以呢，这个无明是行之的增上缘，所以称为无明缘行。那么这个行呢，就可以分成身行、语行、意行三种。那这个行呢，另外一种分法呢，就可以分成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三种。这个浮行呢，就是我们在善心所做的善业。在善心所做的善业呢，以后呢，能够感得在欲界得到人天善趣的果报，称为浮行。那么这个非浮行呢，就是不善业，就是恶业了。它能够感得欲界的呢，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趣的果报，叫做非浮行。那这个不动行呢，就是指禅定的善业，它能够感得什么呢？色界跟无色界的果报。所以呢，这个身行语行呢，只有欲界跟色界有身行语行，无色界的有情呢，没有色身，所以它没有身行语行。那么在这个身行语行在欲界的话呢，就是浮行跟非浮行了，在色界呢，就是属于不动行。那么这个意行呢，它是三界都有，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那么在欲界呢，就是属于浮行跟非浮行。那么在色界跟无色界呢，它就是属于不动行了。这个是分别这个行知。那么行知的主体呢，是第六意识相应的思心所。主要讲的就是思心所。思造作嘛，造作意，主要讲的是思心所。行知呢，包含了现行的行业及所熏生的未来能够得果报的业力的种子，所以它包括通了种子跟现行这两种。那么无明知跟行知呢，能够引发下面的视、名色、六触、触、受五知。所以呢，这个无明知跟行知呢，称为能引知。看这个图，它这边讲是能引知。那么下面的视、名色、六触、触、受这五支呢，是被前面这个无明支跟行支所引发的，所以称为所引支。那么这个视、名色、六触、触、受这五支呢，都是在种子位， 都是种子，在阿赖耶识中的所熏成的种子。好，那我们现在先讲解什么叫做视知。这个视知呢，就是能够引申呢，能够升起未来第八阿赖耶识的清音源，就是阿赖耶识未来能够升起的种子。那这个清音源呢，是明言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呢，它以后呢，引申了未来的生命体的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又称为三界的种果报体，它是真义手，就是你最后要去投胎的时候，就这个阿赖耶识去什么？去下一个生命体去投胎。然后去投胎的时候呢，所有的种子什么都在它里面，所以它是种果报体。这是视知，所以视知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明色知，明色知呢，就是在五蕴中呢，受想行识这四蕴是心跟心所法。那么这四个四蕴是心心所法呢，他们没有形体可以被看见，我们没有形体可见，那么怎么能够了知这四法呢？我们给它个名字你才能了知，这个叫受，这个叫想，这个叫行，这个叫识，依照这个名字能够了知这一法，所以称它为明。这四个蕴呢，称它为明。那么色蕴呢，是有形质的色法，就是我们现在称的物质了。那么它有慈爱的能力呢，所以称为色。那么在这里的明色知呢，不包含了，不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它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视知，第八阿赖耶识的明言种子，不包括在这个明色知里头。也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下面讲的六触知、触知跟受知的这三知的明言种子，也不包括在内。这四知的种子去掉以后呢，其余所有的一熟无忌的五蕴的种子都包括在明色知里头，都属于明色知。那么这个是明色知。六触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称为内六处，色身香味触法六境呢称为外六处，合计起来就是十二处。十二处这个处呢，就是六处之这个处呢，是生长的一指处的意思，由内六处的六根及外六处的六境为一指，就可以生长出六识来，所以称为十二处，就称为六处。这个处呢，又称为有的地方你看称为六处，有的地方称为六入，进入的入。这个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升起六识的时候呢，这个六根跟六境要互相摄入，他们两个要接触，互相摄入才能升起六识，如果没有接触，没有互相摄入的话，就不能够升起，所以称为十二入，所以有地方就称为六入支。那么十二缘起的六处支呢，指的是内六处，也就是指的六根，不是指的什么外六处的六境。那么能够升起未来一熟无忌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明言种子呢，就是六触知。那么下面这个触知呢，就是能够升起未来一熟无忌的触心所的明言种子。受知呢，就是能够升起未来一熟无忌的受心所的明言种子。那么这五知呢，都是在种子位，是未来升起一熟果报体的清因缘，他们都是什么明言种子。业种子是行知，这五知都是明言种子。那么这一类种子熏藏在阿赖耶识中呢，它的势力很累烈，它的力量很累烈，它是属于无复无忌性，所以这些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都是属于无复无忌性，它不能够什么自己生起果法来，他必须借着前面这个无明缘行造作善恶业所形成的这个业种子为增上缘。业种子的力量很大，所以我们造业的时候呢，熏起这个业力，业力很大，以后就由这个业力为增上缘引导我们去什么投胎，得到下面的生命果报体。那么呢，这些是明舍六入处受的这些明言种子呢，就借着这个业种子跟着去投胎，有这个业种子的力量呢，他们才能够什么现行得果报。 那这个讲的是视、名色、右触、触受五知，所引之。下面呢，爱取有三知呢，称为能生知。然后呢，生老死这两知呢，称为所生知。那为什么爱取有三知称为能生知呢？因为爱取这两知呢，它能够滋润什么？滋润我们前面行业造成的业种子，跟滋润前面触、名、舍、六入、触、受的名言种子，滋润他们呢，使他们成熟，好，使他们力量增强，使他们成熟，使他们呢变成有知，那未来能够得到果报，所以称为能生知。而生跟老死呢，是所生之果，所以称为所生知，所以有能生知跟所生知的分别。那我们现在讲解一下这个爱知。爱知呢，就是跟第六识相应的下品的贪爱。这个爱呢，可以分成欲爱、色爱、无色爱的三界爱。那么由于有情心中对于三界诸行呢，升起了染污的希求心，将来就得到三界的果报。就是我们对三界呢升起了贪爱心，就得到三界的果报。所以你现在爱钱，后就会什么得到果报；你现在爱人，就会得到未来的果报；现在爱吃，也会得到果报。好，这个就是爱。那什么是取之呢？就是你这爱是下品贪爱，好，你一直继续的爱，好，就变成取了。就是第六识相应的上品贪爱，好，跟其他的烦恼合称为取之，主要呢是指上品贪爱。那取之就可以分成四取了。好，第一个叫做欲取，对于色声香味触五欲升起的贪着心，好，叫做欲取。所以我们现在爱着这个色声香味触，好，未来就到欲界投胎。第二个呢叫做我与取，好，就是取着在五蕴中或者离开五蕴呢，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实体，好，这个实体呢给它个名字叫做我，好，那么这个我呢只是个名字，是一个语言，好，所以叫做我与取。那第三个呢叫做见取，好，见取呢就是取着边见邪见，而执着这个边见邪见呢是最殊胜的最微妙的的清净解脱法，这个呢叫做见取，见解错掉。那么戒禁取呢，就是执着我见、边见、邪见为清净解脱法而安立的什么戒法跟各种的行为规范，叫做戒禁取。那么欲取呢，能生欲界生死的苦果，这个我欲取、见取、戒禁取呢，它能够引申三界生死的苦果。那么这个爱之跟取之呢，称为润生祸，好，润就是滋润，好，生就是生命，祸就是什么烦恼那个祸，好，润生祸，它能够滋润种子而得到生命，好，它是能够滋润种子而得到生命的烦恼，好，这爱之取之。那么一切烦恼呢，都有润生的功能，但是呢，贪爱的这个烦恼的润生的功能特别大，力量特别强大，所以爱取而知特别强调贪爱。那么由于凡夫有情的烦恼呢，是不间断的发生作用，我们的烦恼不断的，你不如理作意就产生烦恼，我们很少如理作意，所以呢，由于不如理作意呢，我们不间断的产生烦恼呢，所以也就不间断的滋润阿赖耶识中里头的杂染种子，使这些种子的力量增强增强增强增强，到有情临命终时，好，记住这临命终时，这个烦恼润生的势力特别强大，就你快死的时候，你那个想要求生的心就特别强大了，那想要求生，他这个润生的力量就大了，所以特别名为什么润位。我们快死的时候呢，这个位叫做润位，在润位中呢，一开始呢的贪爱叫做爱之，到润位的后面就称为取之。那么前面的能引之的无明原型，就熏习了善业恶业的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所引之的呢，是名色、六触、 触、受五智的名言种子呢，也在阿赖耶识中。那由于我们现在这一期生命果报体呢还没有结束，所以呢这些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呢不能够现行得果报。这些业种子跟名言种子藏在阿赖耶识中呢得到了滋润，它不能得果报呢，可是不停地得到爱滋跟取滋的滋润，使它们变异增长，慢慢的成熟。什么时候成熟呢？当有情命中的时候。当命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很任运自然的，记住任运自然的升起对生命的自体跟外在的境界的下品贪爱，这个是爱滋。不是要你特意想，那个临命中时想说，哎呀，我要想要投胎，不不不，你不必去想它，它自然而然就升起来了，任运自然的就升起对下一个生命体的贪爱。那这个贪爱就滋润了什么？行智的业种子跟是名舍六处处受五智的名言种子，使它的力量增长的更大。那这个贪爱相续不断，就从下品贪爱变成了上品贪爱，就变成了取之。这个取之再去滋润这些种子的时候呢，这个业种子的势力就越来越强，那么名言种子呢也继续的增长，就接近到现行位了。所以到我们命快要命中的时候，他们就接近到现行位了。所以这个爱之跟取之是通于种子跟现行。下面讲有之。当这个行之的业种子跟是名舍右处处受五之的名言种子呢经过爱滋跟取滋的滋润之后，那么这些种子呢能够招感未来生命果报体的功能决定了，就称为有滋。决定有能生未来果报的功能了，它的力量已经足够了，就等到要你现在死掉它就要什么现行了。那么有滋的体性呢，其实讲起来就是什么行滋的业种子跟是名舍六处处受五支的名言种子，所以这个有支呢也是在种子位，不通现行位。这个有支一现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下面的生老死了。所以下面的生支及老死支呢是所生支。看这个讲义十八的图二十一，第一页图二十一，这个图我们以前也讲过，现在再讲一次。这个生之呢，就是前一期生命终了死亡到后一期生命开始中间过渡的一段生命呢，这个时候称为终有。你看这个图上面写个终有，这个终有的那个你往左边看呢，点一点叫死有。这个死就是你什么，你上一期生命果报体死掉了，从这一点开始呢到要去投胎，到这个生有要去投胎中间，这个叫中有。那这中有呢最初一脱于母胎的一刹那，这个中有就什么死亡了，消灭了。那么这个被爱取所滋润的是名舍右处处受五支的种子呢就现行了，被这个业力种子引申就现行了。所以在生有的一刹那呢就得到了什么生命的果报体，这个就叫做生有，这个时候就有生命了。那么呢从这个生有开始呢，我们慢慢的开始什么怀孕，然后呢十个月怀胎以后呢出生，出生以后呢从这个幼年少年开始成年以后呢慢慢慢慢开始衰变。那么瑜伽师地论卷二说呢五十岁以后进入老年位，这样说呢就是从这个生有这一点呢从出生到五十岁之前是属于生之，是属于生之。五十岁以后到死有那一刹那呢属于老之，以五十岁为分界点，五十岁之前是要生之，五十岁之后叫老之。那这个生有到死有这整段的生命体呢叫做本有，叫做本有。那么那天有个居士打电话问我说蛋能不能吃，蛋能不能吃。如果说我们是因为生命怕杀生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这边讲到了在生有的一刹那它有了生命，如果没有 受精的话，它就没有生命。那没有生命，你就没有杀生。OK， 所以如果为了杀生的原因的话呢，你要去判别那个蛋有没有什么受精，有没有生命，那你决定这个蛋你能不能吃。老死之，好，就是从生命的果报体呢开始衰变，好，五十岁以后开始衰变，一直到这个身坏命终，好，叫做老。那身坏命终这一点呢，就叫做死。好，死就是死有。那么这死的一刹那呢，就是死有。从生有到死有中间的生命呢，就称为本有。好，这个图21呢，就是在讲这个啊生之跟老死之。那么这一段生之跟老死之呢？唯是由有之种子的现行法，所以称为所生之。看回我们的图20，所以实际上呢，就是阿赖耶识中那些有之的种子，那些种子是名舍六入储受的种子，成熟了，变成了有之了。那么呢，它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叫做有之；它现行的时候呢，就要叫做生之跟老死之。所以呢，从无名之到有之呢，好，共有十之。好，无名、行、识、名舍六处、处、受、爱、取、有。好，这十之呢，我们往下看呢，称为十因。好，称为十因。那由这十因呢，引申了生之跟老死之。好，这两支呢，称为二果。好，加起来还是12，12缘起之呢，就是十因引申二果。那我们现在的生命体呢，由现在世的生之及老死之二果哈，是由过去世的十因所引申的，就是过去的十因呢引申我们现在生命体的二果，所以这是什么？两世，过去世跟现在世，一重因果，过去世为因生起现在的果，叫做两世一重因果。那么现在世呢，由无明之引发善恶业的行之，跟四明舍六入六处处受五支名言种子的事，在阿赖耶识中呢，在经过爱取之的滋润成为有之种子。那么这个是现在的实因。那现在的实因呢，就等到现在是生命体结束以后呢，就引申未来世的生之跟老死之的生命体，就是未来的二果。好，这个也是两世一重因果。好，现在因引申未来果。所以呢，这个唯识中的十二缘起呢，叫做二世一重因果。还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二世一重因果。好，那么另外一种小乘的一种讲法呢，他们是讲三世二重因果。他们是三世二重因果，这个讲法不同。如果这十二支缘起呢，对照这个，我们看往上看呢，对照这个惑业苦的话呢，那这个无明支跟爱取二支呢，就是属于惑。属于烦恼。那行之呢跟有之是属于业。那么是名舍六处处受五之呢跟有之呢与生老死之呢是属于果。那其中特别的是这个有之，因为它有业种子跟名舍种子，所以它属于业。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生命体当中，它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有知，它现行的时候呢就变成生老子，所以它也是苦。但是有的经论里头呢，也把有知值定为属于业而不属于苦。好，所以有不同的讲法。那么这个就是唯识中解说十二缘起。召集存大苦运。什么叫召集存大苦运呢？就是指生之及老死之这二苦果。这个运就是指五运生命体。这个大苦运，大苦运就是从投胎的生有直到命中的死有，这个中间这个本有的过程呢，都是属于苦苦、坏苦、行苦所摄，三苦所摄，所以称为大苦运。那为什么叫做纯大苦运呢？纯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五运中呢，唯有诸行牵流的五蕴，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主宰者，叫做我跟我所， 所以纯是五蕴，没有我跟我所，就是纯。召集纯大苦蕴，这个纯大苦蕴呢，这二果呢是由十因召集而来的，所以呢由十因而生二果，所以叫做召集，召集纯大苦蕴。那我们前面讲解七种真如的时候，讲安立真如的苦圣地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经论里头以什么，以什么来比喻我们五蕴的生命体呢？不错，大家还记得独热雍，独热雍的热就是烦恼，就是无明跟爱取。这个毒呢，就是说这个无明跟爱取的烦恼的升起呢，能够障碍智慧的升起。所以呢，由这个烦恼呢，毒害了我们的慧命，使我们烁烁得到这个杂染的五蕴生命体。这个杂染的五蕴生命体呢，就是雍。这个雍，雍就是这个疮啊，疮里头都是脓血不尽。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五蕴生命体里头呢都是烦恼不尽，所以叫做毒热雍。虽然我们叫它毒热雍呢，但是我们却深深的爱着这个毒热雍。那我们前面又在讲解名句文身的时候要讲到什么，讲到戏论，瑜伽卷十三里头解说戏论呢，就是烦恼跟烦恼所引发的五蕴生命体。那么得到这个五蕴生命体以后呢，又升起烦恼，就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这样子的生死轮回呢，得不到真实的毅力，所以称为戏论，没有真实的毅力称为戏论。所以我们这五蕴生命体呢叫做戏论，可是我们却什么，乐着戏论，爱着这个戏论，深爱这个毒热雍，要乐着这个戏论。现在我们讲解十二缘起，称我们这个五蕴生命体叫做纯大苦蕴。我们在苦苦坏苦行苦中流转不断，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叫纯大苦蕴，可是我们很少看到有情不爱着这个纯大苦蕴的。就像说我不爱着这纯大苦蕴的，都是什么断灭见，不能够证见缘起的道理。涅槃经里头说过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以前成为雪山大士，那这个第四天为了测验这个雪山大士的道心，就变身为罗刹，变身为罗刹就为大士说法，就说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说了半句。那大士就问他说，那下半句是什么？那罗刹就说，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吃了以后才能告诉你。那个大师就跟罗刹说，好，我愿意为你的食物，你跟我讲下半集，跟我讲下半集以后呢，我就作为你的食物让你吃。于是呢罗刹就为他说，生灭灭矣，即灭为乐，讲了下半集。那么听了以后呢，这个雪山大师呢就在树上山上石头上面到处把这个记文写下去，能够呢让别人也能看到这个记字，然后呢再舍身让罗刹吃。所以以前的人为了慧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的人呢很少看到有爱惜慧命胜于爱惜生命的友情。大家都说什么，我要有好，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修行，对吧？所以呢现在法师讲法都要讲什么，讲养生之道才会受欢迎，对吧？我知道不讲养生之道，所以呢不受欢迎。要讲养生之道，什么东西要怎么吃，要做体操，要做运动，这样子身体才会好，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大家都在什么养生之道，都爱惜生命。所谓爱惜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惜毒热雍，爱惜戏论，爱惜纯大苦蕴，对吧？他自己的慧命呢就暂时就把它忘掉了。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里面会怎么想，我的弟子们怎么搞的，都在生命上面下功夫，不在慧命上面下功夫。好，这个就是依他起相。 下面讲圆成实相。云何诸法圆成实相？提问，什么是诸法圆成实相呢？为一切法平等真如。这个圆成实相就是真实意相。那么这一句话是说明圆成实性的体性，是从所证理方面来解说。那么先解释什么叫圆成实。圆成实的圆是圆满的意思，要能够周遍一切法才圆满，只要有一法不周遍就不圆满。所以它是简别于诸法的自相，自相是每一法它自体的相貌，不同于其他的法。譬如说心法的自相是了别，那色法就没有了别相了。所以呢，了别是心法的自相。那共相呢，是共通于其他法的相。那圆成实相是遍一切法，所以它是一切法的共相，所以称为圆，它周遍一切法称为圆。成呢，成是成就的意思。什么东西叫成就呢？就是从无始以来它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变异，常住不变，这是成就。它简别什么呢？简别有为法的无常生灭相，有为法的共相是无常生灭的。那么圆成实的成就，它是无始以来从来不变的，它是诸法的共相，所以跟这个两个共相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生灭相，一个是不生灭相。实呢，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圆成实性呢，就是诸法的真实体性，是圣人智慧的所缘境，是一切善法中最殊胜的善法。所以呢，它简别这个实呢，是简别于外道所执的我，外道既执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只有什么错误的妄见所虚拟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圆成实的这个实呢，这个是法呢，是真实有的，是诸法的真实体性，所以这个是圆成实的解释。那么再解释一切法平等真如。那么一切法呢，一切有为法呢，是因缘所生，不同的因与缘呢，生起不同的法，所以一切法各有自相，一切法间各有自相呢，在自相上呢，一切法就不平等。但是呢，一切法的真如是平等的。真如的真是真实的意思，那如果是真实的话呢，就不是虚妄有漏之法。那么真如的如是如常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常而没有变异的意思。那么有为法是生灭变异法，所以真如呢，不是生灭变异的有为法，而是常而不变的无为法。那这个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是平等的，所以称为一切法平等真如。那么前面讲一的时候呢，曾经解说过七种真如，那么这里所说的真如呢，就是七种真如中的实相真如，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面呢，从来就没有呢我们凡夫所骗计执着的实我跟实法。那么远离了这个实我跟实法的执着，这两种执着所显现的空相或者空性，那么这个相是有的，这个空相呢，就是一切法常而不变的真如实性，也就是圆成实相，或称真如，或称实相，有的经里又称为法界，又称为法性，又称为实际，又称为平等，又称为无生，等等等等很多名字。把这个解释完好了，好不好？把这个圆成实相解释完，下面下次就从玄义义讲起。如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如理作意，无导思维为因缘故，乃能通达。前面我们解释这个一切法平等真如呢，是从所证理说明圆成实性，那这里从能证的智慧呢说明圆成实性。那么先说明呢，资粮位及加行位，修习这个能引无漏智，来引发根本无漏智，到达这个见道位的次第。于此真如，就是这个所证的真理呢，有什么因缘才能够得到无漏的智慧，证入真理呢？ 啊，简要的说呢，有两个因缘，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啊，这是第一个因缘，勇猛精进。好，我们前面讲解菩萨依止最胜舍修善巧的时候呢，在讲义十三啊第三项曾经讲解菩萨的五种勤精进。好，由于第一种背假精进呢，发起成就无漏智的猛力欲要，好，然后呢发起了这个誓愿，坚决不退的誓愿，说我要得到无漏智啊这种誓愿啊，这个叫做背假精进。那么再由第二种精进呢，叫做加行精进，随着这所发的誓愿呢，要采取行动，努力的修行，遇到了困难呢，决定不退缩，一遍又一遍不停的修行，叫做加行精进。那么呢，第三种精进呢，就是为了证得这个真理呢，菩萨不会胆怯，不会畏惧，不会认为自己做不到，这是不下精进，不会认为自己太差了，我也能够做到，不下精进。那第四个呢，就是在修行中呢，菩萨能够忍耐寒热等一切苦难，不会因为这些苦难就动摇他的决心，他也不会退堕于二圣，这个叫做无动精进，他要成就无上菩提的心是不动的。第五个呢，就是菩萨努力修行呢，修行以后呢，得到一些下列的功德，他不会沾沾自喜，欢喜满足，他一定要证得真理，成就无漏智，这个叫做无喜足精进。那么这五种精进呢，就是菩萨的勇猛精进的因缘，这是第一个因缘。如理作意无导思维为因缘故，这个是第二个因缘。如理作意，如理作意的理呢，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妙正法教。这个妙正法教呢，它并不是所证的真理，但是他是佛菩萨证悟真理之后，依着他所证悟的真理所安立的影像教。由这个影像教呢，我们听闻正法以后呢，就在我们心中熏习成了正法教的种子。那么随着我们心中意念这个正法教呢，就能将正法的影像显现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就叫做如理。那么作意呢，作意的作有警觉的意思，也有造作的意思，这个意就是心。好，听闻正法以后呢，警觉我们的心，将这个心呢专注在正法的影像上面，仔细的思维筹量观察这个妙正法教所全表的深妙的句意，这个就叫做如理作意。所以如理作意呢，先要听闻正法，把正法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如理作意。然后呢，无导思维，无导思维的导就是颠倒，在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法中呢，升起了常乐我净的妄想分别，这个叫做想颠倒。那么由于妄想分别呢，心中仍可这个常乐我净的执着，起了这种见颠倒，起了执着就是见颠倒。那么由于这个常乐我净的执着呢，心中就升起了贪嗔痴等烦恼，这个叫做心颠倒。那如果能够如理作意的话呢，心中就不会颠倒，成为无倒。所以我们执着爱着这个毒热拥，爱着戏论，爱着这个存大苦运，就是颠倒。思维呢，就是修习这个观慧的，修止观的观慧。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心中如理作意，就从本来常乐我净的执着中呢，升起一个相反的力量。这个相反的力量呢，就叫做正思维力。这个正思维力呢，是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思维力呢，如果没有定力做它的依止呢，这个思维力是非常薄弱的，力量薄弱。虽然这个正思维本身就有对治烦恼的能力，但是因为力量薄弱，所以它对治烦恼的作用不够强大。所以呢，还要修习禅定，等到得到禅定力作为依止，修习这个正思维力的观慧的时候呢，就是修止观了。所以修止观要从也要真正得到禅定，才能叫做修止观，要不然只能称为随顺修行止观。那么它的力量强大呢，就能够扶助烦恼，使烦恼不现行。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缘，修习止观。这里以上两个因缘都是属于能隐无漏慧。 是属于能隐无漏慧。那么解释密经注解中将勇猛精进的因缘列为资粮位，将如理作意舞蹈思维呢列为加行位。其实这两种因缘呢都可以通于资粮位跟加行位的，乃至通达。在努力的加行之后呢，能隐无漏慧，拼命的加行的努力的修行，就从暖顶忍识四加行位一直进步，最后是第一法一刹那无间，下面无漏智升起来了，体证真如名为通达，这个就是见到位了，乃至通达就是到了见到位。于此通达渐渐修习，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于此通达的此就是真如，菩萨证入了真如实相呢是于此通达。那么从凡夫位通过了各种的执障呢而到达圣位，获得了根本无漏智跟后得无漏智这两种智慧，灭除了分别性的我执与法执。但是阿赖耶识中呢仍然有许多具身性烦恼的什么种子没有消除，而且还有很多清净的功德没有成就。所以要怎么样呢，就要渐渐修习，初得见到位的菩萨是初地，称为极喜地。那么他还要经过两大阿僧祇劫，不断的烁烁修习根本智跟无漏跟后得智，阿赖耶识才能转依。转依呢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烦恼种子渐渐的减弱减少，清净的种子渐渐的增强增多，然后从初地二地三地渐渐到达十地。那个初地到十地呢，我们前面图十五的时候讲意识的图十五有讲解。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常常会读到这种状态，就是这菩萨一下子顿证几地，或者是超越证到几地。这个都是因为这个菩萨前世已经经过什么长久的修习，积极的福智资粮已经够了，那么遇到了机缘的时候呢才能快速的成就。不是没有努力就侥幸得到的。在以前我在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起烦恼，就是禅期的时候就不想去静坐，不想去静坐吗？那个监学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嘛，然后就来鼓励我，说：“哎，你去静坐嘛，去静坐。”我说：“不想坐。”哎，去静坐，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去静坐的时候，瞎猫碰到死老鼠，你就正了，你就变圣人了。你去静坐，我一听，哎，也对，瞎猫碰到死老鼠也有这种机会吧，对吧？瞎猫总有碰到死老鼠之后，所以我就去坐，一坐上去就在想，瞎猫什么时候碰到死老鼠？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嘛，就在那边，因为妄想嘛，妄想就那边动来动去，妄想的话腿就痛了，这边摸一下，那边摸一下，摸一摸，摸一摸。然后呢就一个人拍拍我，我一看师父什么的，你来，好，我就跟他来到外面，你干嘛，你在那边动来动去，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我瞎猫碰到死老鼠。师父就说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监学师父跟我讲说，说不定我去做瞎猫就碰到死老鼠就正了。师父说世间的事情呢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时候，可是得圣道这件事情呢是没有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没有这回事情啊，明眼的猫还不见得抓得到老鼠的，你还瞎猫碰到死老鼠。这个佛法讲因果啊，没有圣道的因就没有圣道的果，没有侥幸这回事情，你没有好好栽培圣道的因就不可能侥幸得到圣道的果，你在那一天到晚想到瞎猫碰到死老鼠是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要渐渐修习，努力的修习，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乃至就是要经过初地到十地的渐渐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呢就是得到佛的最殊胜的智慧了，方正圆满。这时候呢能证的智才清净圆满，通达所证的真如理。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在入法无我的不空生死中呢，增长菩提中有解说过啊。这个以上是解说啊，圆成实性。那么今天呢，就讲解到这里，谢谢，阿弥陀佛。 弥陀，这是蛮前面，在第四堂课三十几分钟的时候，师父有说到那个圣人他专有的力量，就是佛跟圣人要讲法的时候，他可以直接观察你的善根种子心，然后第四种少说了，不知道是什么，可以补充一下吗？然后第二个， 然后让我回去查查书再跟你讲这个。 阿弥陀，因为这有点久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上堂课有讲到说，如果只能依着自己的文思修慧来说法的话，那像历史上有公案，像野狐禅的公案嘛，我是切入角度是在这个德果报部分，经论上是怎么说的？然后第三个问题， 对不起，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懂，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依照自己的见闻觉知啊，然后自己培养的文思修慧去说法，然后上一堂课师父是说要当够熟悉了，这样要累积多一点的思量，这样不要一下子就去说法这样。然后可是我们凡夫难免说法都会有错误的时候，那在承受果报这一方面，经论中是怎么谈到这一些的？ 我们一个一个问题回答好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说法就说错的话，那就很麻烦。不是说我好心，那我讲法讲错了就没关系，不是这样子。你只要讲错了，就有问题。所以呢，为什么说不要让你说赶快去讲？就是说你多学习了以后，你前后多学几遍，你把那个论里头的意思搞清楚。圆满了那个论中的意思，你再去讲的时候呢，你比较能够掌握它的意思。那你这个时候去讲的时候呢，犯错可能犯小小的错，不会犯大的错误。那犯大的错误的话，知见上的错误的时候呢，就变成邪见，那这个果报就非常重了。这个呢，可能就是无间地狱报。好，那犯小小的错的时候呢，还有补救方法。所以呢，不要急着去讲，就是这个。如果大的知见讲错的话，就很麻烦，很麻烦。 然后先前面有用到一个名词叫意觉，这个意觉的觉是哪一个字？ 觉受的觉。 觉受的觉。好，那上一堂课也常提到，之前也有常常提到一些法师或者是论主。比如说敦伦记里面有神泰法师、文贝法师、慧勤法师或者护法菩萨这一些，因为我们只是听的，他有些我们是刚刚接触到，不知道他们的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可不可以请师父写一下？谢谢。 可以啊，下次我把名字抄给你们。这个没有问题。 有机会的话，有没有办法稍稍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背景，比如说是四兄弟啊，还是什么？ 你知道，对于这些法师，他这个名字都是在那个《敦伦记》上面呢，他只是提到这些名字。那当然，几位比较有名的法师，像窥基法师、啊圆彻法师，这一些的话比较容易查到他们的资料。好，那一些其他的法师呢，就比较不容易查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查佛光大辞典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查到这些法师的资料。你在佛光大辞典进去以后，你打那个名字，看他出来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查到他们的一些事迹。那其他的法师辞典的话比较少这些资料。那窥基法师最有名的资料就是三车和尚嘛，但这是未必是真的。晚上偷听这个是谁？圆彻法师。这也未必是真的，所以很多这些故事都未必是真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时间到了，我们来回向。